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副枯树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铺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王泽。大自然好像一首曲，无忧无虑，倾听者感受鸟语花香，多彩芬芳，思绪也沉浸其中。自然的美好总是能让人陶醉，但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我们要将保护环境放在心上。下面就让我为大家诵读一篇来源于网络的文章，一同感受自然的美好。亲近自然，保护环境。看柳芽摇曳着曼妙的身段，小花羞羞答答地露出了粉红的脸蛋，春风拂过脸颊，留下了一丝暖意，掠过了轻柔的长发。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那是春的明媚和温暖。当一楼斜阳慵懒地照进庭院，当知了发出扰人的鸣叫，当荷花绽放出了别样的风采，当天空开始像小娃娃一样毫无征兆的时而哭时而笑时，我们明白那是夏的炙热和壮丽。满城的稻谷吐露出金黄色的芬芳，翻滚着煞是好看的千层波浪，瓜果飘香，争奇斗艳，丰收的喜悦就在眼前，但绝不妖娆，绝不霸道。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是秋的含蓄和大气。如此这般美丽的大自然，我们怎忍心让它受伤？古人云，竭泽而渔，岂不得渔而明年无鱼。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就更应该懂得如何去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保护我们身边的环境。不要一味的乱砍乱伐，节约我们有限的水资源，保护可爱的动物们。大自然的生命需要我们细心的延续，为了能让我们头顶一片纯净的蓝天，脚踩一个富有神韵的大地，让我们携手亲近自然，保护环境。我是王泽，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你哪儿找这几个演员的？ 不好吗？ 是要钱不要钱这几位？ 不要啊！ 不要钱不闹这样的什么呀？这是 哈哈哈的来了， 冻上了是怎么着？ 结拜是对的，好好 什么？什么结拜？ 这哈哈凉气！ 你给买盘磁带放个音乐不好吗？让几位拿嘴哼节奏，哈哈哈哈哈哈！ 这大广场哪有电源啊？ 录音机、 啊。哦，对，有手机。 你早干嘛去？ 凑，来来来， 就看辣的，看辣的了啊！点。哎，风来了，等会 儿。要去灭了。 再点， 赶紧把风啦。 好。 哇，这么大风！ 哎呦，快跑！一会儿台风来了， 什么东西呼到我的脸上了？ 辣， 气球！ 大勇顾不了你了， 辣都倒了，谁扶一下吧？ 谁爱扶谁扶吧。 我眼睛已经沙了， 我眼睛迷了。 小风，快！ 就看你了， 气球还飞了。哎呀， 好在姑娘没出来，改天吧，大勇，改天再来一回。 大勇别哭， 这失败没关系，好像没看见。 谁知道有暴风雨啊？ 对， 咱们都没想到，没查天气预报。 人算不如天算， 真的。但是人定胜天啊！ 对，好，这几个人走吧。 你看，你不用电对了吧？ 小花，你给我闭嘴吧。 这个事儿呢，我们稍加改变啊。事情是真事儿，只不过时间是发生在七夕当天。一名小伙在商场门口摆好了阵势，想要求婚。可是突然间一阵狂风暴雨袭来，气球全吹飞了，蜡烛也倒了，隔着屏幕都能感到心痛。哎，可惜这浪漫的场景啊。 不过最终他们还是牵手成功了，就因为那几个嘿嘿嘿。 小伙在牵手成功之前唱了一下几首歌：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爱情走 得行了，就这一句。 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街酒吧里，我觉得重庆的这个第三更衣室特别好。 对，这第三更衣室这什么个节目 啊？ 第三调解室知道吧？ 哦，你在那儿更衣， 然后劝架， 那儿都是什么？ 一边劝， 都什么不孝顺、房产纠纷、家庭不和？ 哪是不是节目？第三更衣室啊，是为了家长解决后顾之忧的。 我笑，你看我这个。刚才说重庆是吧？ 嗯， 重庆地儿大，这第三更衣室是在机场、车站、商场、大街上，他这更衣室得有个地方啊。 是这样，是水上乐园，或者是游乐场， 或者 游泳场， 没准地方 都可能有这个第三 流动第三更衣室， 而且 这可以推广啊。 他例子得有第一跟第二更衣室才能有第三更衣室。 对， 你比如说男更衣室，咱们假设 第一更衣室， 啊，女更衣室， 第二更衣室， 对，你怎么嘴那么快？ 那这第三是 男女同用的更衣室。 雅卓。 想什么呢？ 想美啊！ 想什么呢？我问问你，你幼小的时候， 你还是个娃子。 对， 我是个娃子。 你还是个娃子的时候，你妈子带着娃子， 你妈子，这弯中文跟英文不能混着说啊。 是你妈子。 这我知道啊，你得说你妈妈，没有你妈字的，这不能用英文啊。 嗯，你说娃子呢是个男娃，你说这个男娃带到女更衣室吧？ 是这样，要看王大理当时多大了。 对， 是俩月， 哎， 随便带。 谁带俩月游泳？这不是个妈子，这是个疯子。 不是，俩月是零头，两岁零两个月 啊。那行， 这带哪都行，因为你俩看不清，说不明白。 不，我看得清，我就是说不明白。 你人体的结构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我到六岁都没整体认识呢。 那你这视力是该查查了。 看人都想吃， 我们家胃不饱。 小孩都那样，什么得拿嘴试试。 对，小的时候确实是拿口腔来认知世界， 对吗？别两岁无所谓，但是你那会儿十二了， 就不懵懂了。 这十二也好办， 真 的，那你就真到男的更衣室 了，自己 换，对，生活自理了。 对， 就怕你啊，四五来岁。 对，四十五来岁， 这不能连一块儿。四五岁，这就没有来，小孩赖你。什么四五来岁啊？ 你说你跟你妈去那边吧，你说你妈岁数大了吧？